嗱，頭先我哋提到嗰個咧，就已經去到聖經嗰度啦。咁去到聖經嗰度咧，上次幾圖就已經提過一樣嘢啦，就係啦，嗰個地方咧被傳為伊甸園。咁點解呢個地方又被傳為伊甸園咧？咁樣嗱，其實而家呢後邊呢幅圖已經體現咗一樣嘢嚟噶啦。就佢其實呢個圖像都頗多啲拜火教嗰啲痕跡喺度喎。嗱，上面呢個啦。 系， 咁侧边啲全部揸住 LV 手袋喎， 系， 全部揸晒喎， 嗯 咁呢个揸松果体喎， 嗯 咁呢个应该一棵树嚟嘅， 系 ，OK 嗱，咁啊，即系呢个就系、是、嗱，如果你咁睇咧，换言之咧，呢、這个所谓即系寿高啊，或者呢啲树啊，呢啲其实就唔系喺圣经系最早嘅， 系， 圣经都系即系原本抄落去嘅， 嗯 即系喺多個地方流傳咗之後，就到猶太人嘅時候咧，就將佢攞咗嚟作為自己嘅嘢咯。 嗯， 咁點解呢個係一個即係會傳為係一個伊甸園咧？咁樣嗱，呢個係另外一條線嚟嘅。但係呢條線咧，就我覺得就好值得即係喺度講嘅。其實呢個地方咧，對於某啲人嚟講，唔係土耳其嘅地方嚟嘅。 嗯， 而家呢個即係喺呢個遺跡咧， 係。 甚至是傳說啊，嗰、那個挪亞方舟的遺跡在那個山呢、以前應該是亞美尼亞的地方來的。 應該要再歪一點點。 亞美尼亞現在就在土耳其的東邊，有一個很小的國家來的，但就發生一個事件，到現在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就對於亞美尼亞人來說就他們應該要在全世界不斷去說的。就是呢在1915年的時候出現了一個亞美尼亞大屠殺，就是土耳其人做的， 是 那個死亡的人數去到成百幾萬的，這件事誰是誰非呢，我們就沒有條件去說，但是呢即是那個地方如果你用亞美尼亞的 領土 的角度去看呢，又差不多可以解釋得曬那個即係同伊甸園嗰個關係，因為最簡單咧就係亞美尼亞個地方叫 Eton，Y-E-T-T-E-N，咁嗰個名咧就直情係同呢個伊甸園嗰個咧係好接近嘅，而佢好多嘅亞美尼亞嘅傳說咧係同講緊而家喺聖經入邊創世記入邊講緊嗰個伊甸園咧係吻合嘅，尤其是譬如。嗰四條河，喺四條河咧，即系而家就幾肯定啦。即系如果係按呢個常規嘅解釋，就係有伯拉底河啦，同埋呢個 Tigris 嗰度啦。咁原來喺嗰度咧，即系再即系過少少咧，就係、是、其實就以前亞美尼亞嘅人嘅住嘅地方嚟嘅。好啦，咁呢個即系嘅講法，咁同頭先我哋講嗰幾棵樹有咩關咧？咁實際上你唔需要介意係咪亞美尼亞嘅，就係、是、喺古代咧。其實呢啲傳說有具體嘅地方嚟，而具體嘅地方咧，其中又牽涉到咧，就頭先我哋講緊呢啲土亞同埋呢啲地方咩咧？就係嗰度曾經有一部分嘅植物，係攞咗嚟做呢啲油，同埋咧呢個松果體，我哋做一啲儀式。那個儀式咧就係後來發展成為嗰個尼賽亞佢受膏嘅儀式，而嗰個嘅具體當其時嘅比喻係咩咧？就係開你第三隻眼，咁即係會開咗第三隻眼咧，之後你先有條件去做嗰個尼賽亞，咁嗰個發生嘅地方喺地球上面係完全揾得到嘅，而嗰、那個。傳說附近的地方就是而家呢個哥貝力克城、哥貝克克力石鎮的具體地方嚟嘅。咁、其實在呢個地方入邊附近咧，仲有一些神廟嘅遺跡嘅。其中一個咧就係內亞利丘瑞神廟。咁但係呢個喺90年代已經是土耳其要做水壩，已經係埋藏咗喺。 已經喺水裡面， 即係等於沙發咁樣啦，喺水底度啦。咁、但係其中一個咧，佢哋搬出嚟嘅時候咧，就發現咗咧有一啲嘅雕塑，同埋石刻，就同哥布林克嘅係接近嘅。剩得來嘅問題咧，就係個年代冇而家呢度咁近，冇去到咁遠。 是 吧、嗯、甚至有人说星星见到一个呢，咁呢个有顶人㗎啦，近似太空漫游2001年嗰塊石。 是即是那个长方形的一个 那块东西在那里。 是不是石来的呢就不知道它那个话。 黑曜石。 是的。 什么黑曜石呢、嗯、Obsidian 呢其实就是一种很黑的。近乎好像马路 的物体的。 黑曜石可以找到的。是 的。那在南美洲。 一种抛一种叫能量石的。 是爱来做什么呢爱来做预测的。 是 即是你看了之后呢、 嗯、 即如果你有那种能力的话呢、嗯、那你会见到一些过去或者将来的事情。 它会有当你用即手去接触的时候它会有震喷的、 嗯、 黑曜石。 你试过吗 啊试过试过看过黑曜石啊绿陨石啊那些。那些很现在很出名的能量石。 是啊咁在阿美尼亚那头呢那些山度呢、嗯、就有 很多这些黑曜石。 咁所以呢就于是乎呢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讲的生命树之外呢有些人是拜石的。 嗯哼 可能是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天空掉下来啦。 嗯 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呢咁呢個地大概呢個地方係同呢個聖經有咩關係呢喺呢、 嗯、 個哥貝利克石鎮附近即係嘅一個現代嘅城市呢、 嗯、 就叫 Santiago 啦就係其中一個話阿伯拉罕喺嗰度就成長嘅地方 Erva 係 咁呢個唔係淨係佢得佢呢個地方嘅譬如喺伊拉克嗰度嗰 Erva 嗰度呢 UR 嗰度呢又話是他的、 嗯、 但是如果是在這裡的話那整個圖形呢就是基本上是那個聖經的、嗯、即是發生的部分事件 的地方、 就是、那你砌到都說他的 了、即是簡單來說就是有、 伊甸園的所在 有所謂羅亞方舟但這個是純粹即是猜測的因為即係有好多人講話，即係嗰個地方實際上唔應該係羅亞方舟嘅具體地方嚟嘅、 嗯。 不過我最近聽過有人去咗嗰度，係、 嗯、 間接聽翻嚟啦，就睇過嗰個遺跡嘅。咁佢嗰個講話嗱，我又係間接聽翻嚟嘅啫。呢、這個就唔喺香港，應該係加拿大嘅、 嗯。 就組團去過，咁但係呢個太過 controversial 咧，咪阿 Sack 成日都講話，實際上唔係嗰度噶嘛，亦都有部分呢啲團體係透過啲咁嘅去揾錢噶嘛。 土耳其旅遊局嘅就係話一定喺嗰度。 咁但係呢佢哋就話去完返嚟就唔敢大肆宣揚、嗯、因為呢就驚宣揚之後呢就唔俾佢再去。 係。 咁仲有呢個就阿伯拉罕嗰、那個即係、就是、出生地啦。 係。 咁但係又唔知呢樣嘢喎。 係。 土耳其另外一樣嘢就係呢呢、這個木馬屠城嘅嗰個特洛伊城又喺嗰邊嚟喎。 嗯係。 但係就唔同地方佢嗰個就喺西邊嘅。 嗯。 咁而家呢架呢全部的地方出現同聖經有關咧，阿美尼亞人就話其實應該是他哋的地方嚟嘅。 嗯哼，係，即係響好遠古嗰時， 好遠古嘅時候， 嚇係佢哋嘅屬地嚟嘅。 好啊，即係佢哋自己活動嘅地方嚟咯。 嗯哼，係。 咁換言之咧，你頭先我哋講緊嗰個咧，其實你仲要加多一個角度咧，就係、是、呢件、嗯、即係成件事呢件事本身啊， 嗯， 同嗰個聖經入邊嘅最即係舊約記載嘅地方咧， 嗯哼， 有啲咩關聯？ 係。 關聯佢嗰個嘅具體嘅關係咧，就唔係話呢啲係印證咗聖經嘅真實性，而好可能成個源流喺嗰度嚟嘅。 係， 只不過咧就後期嘅時候咧，猶太人就攞咗呢啲咁嘅 花節木 呢啲嘢，就攞咗擺咗聖經入邊。呢個包括咩咧？就係講緊其中一個重要最重要嘅，係咪大洪水曾經出現過？ 係， 佢出現嘅地方喺邊度？ 嗯。 咁如果你即係用翻呢篇論文嗰個角度咧，就話喺呢個嘅公元前10950年嘅時候咧，係出現咗大型嘅隕石撞咗落地球度。 嗯 佢撞嘅地方唔係喺而家我哋講緊呢個地方，係應該喺北美。 嗯 而導致咗一個即係 全球性嘅 全球性嘅一個 連鎖反應啊！ 氣候大混亂突然間凍咗，但係可能喺呢個時候前或者後咧，係出現咗呢個洪水嘅大變化，即係水位嘅變化。而呢個廟係記錄咗呢件事，所以喺嗰個論文入邊咧，佢有一個解釋就話咧，呢個係一個 time stamp 嚟嘅。呢個 time stamp 就係因為呢件事太大鑊啦，搞當其時有人覺得要將擺一個石碑喺度，記住呢件事， 係 俾將來嘅人知道。 你唔好忘記。 曾經有個咁嘅災難。 係啊，而呢個亦都造就咗一個咩咧？係原來全世界第一個而家我所知第一個象形圖。 嗯。 咁咩叫象形圖呢？識中文就好著數啦。係。因為中文有部分是象形文字嚟噶嘛，譬如落雨嗰個雨， 嗯、 就是天上邊有啲滴滴落。咁而家你見到個雨字就是、其實就係呢 樣嗰嚟嘅。 嚇咁、你上下啲咁其實都係即係象形圖嚟噶嘛。 好形象化咗佢。 咁而家呢個呢扎石碑咧，就係、是、用一個所謂象形圖嘅形式， 嗯、 去記錄咗呢件事件之外，仲、記錄埋。 在 1095年，即係公元公元前1095年的一個大型的 事件， 災難，氣候災難。咁你睇到頭先我哋講咧，譬如喺呢個圖形入邊咧，應該係真係記錄咗部分嘅天文現象。舉個例，譬如呢、這個，你覺得係咪日食咧？ 係，應該係。 呢、這個又係啊嘛。係係係。咁如果去到呢度啦。 係。 咁同我哋歷來講緊嗰個有啲咩嘅關係咧？即係講緊舊，即係有。2017年的年頭開始，就是所謂呢一個嘅外星人有咩關係咧？咁第一樣嘢咧就係咧，喺嗰個時代咧嘅呢啲原始嘅人咧，佢第一樣嘢，佢哋受嘅影響係從天上嚟嘅，一定係觀星嘅。咁第二樣嘢咧，幫佢嘅人係啲咩人咧？幫佢嘅人咧。就類似頭先我哋講緊呢啲揸 LV 搬瘦嘅人 嘅，有啲係好似雀添嘅， 有啲好似雀嘅嚇。咁呢啲即係喺古代嘅記載嚟講咧，喺蘇美爾嘅文化咧，啲係從天上落嚟嘅。喺聖經入邊，譬如 Watcher， 呢個就佢想講到一樣嘢，就係呢個伊甸園入邊咧。去幫呢啲人去做呢啲記錄咧，其實就係嚟自天上嘅人。 係 咁，呢啲就係 watcher 啦。咁呢啲人唔係好似嗰個聖經入邊講，或者即係其他嘅文化入邊講，係創造咗呢個世界人。呢啲係幫人類去建立文明嘅人嚟嘅。咁呢啲咧就係喺呢個石陣入邊咧，幫手進行咗宗教儀式。而頭先講緊嗰啲 LV 袋嗰啲咧，雖然冇人像喺度。但是其中一個解釋的方法是什麼呢？就其實是他們去幫這些人呢、去從事一些宗教儀式，而令到他們可以進行這些記錄的人。 即是他不是神，但他是指導 超人，超 他有任命落到來是跟人，或者 是引導人去會即係成長，同埋佢開佢嘅第三眼咧，睇到嗰個世界， 係啊， 一個大嘅世界。係 啊，而呢啲咁嘅傳說咧，喺同時喺南中南美洲嘅神話入邊都有。 係， 所以於是乎你就會見到喺呢一個嘅雕塑入邊，即係呢個中南美洲瑪雅雕塑入邊咧，都有同一個嘅手袋 LV 手袋嘅形象會出現。係，咁呢個就係一個初步嘅解釋，點解會大家都會有共同嘅一個嘅 有依個咁嘅 器皿存在嘅理由。 係。 是因為大家都不是透過自己本身的文化的成長而造致到這些知識，是因為從來都是在一個外面來，可能是坐著船來，可能在天上下來，可能在其他下來，總之不過不是地打出來的， 總之他有一個見證，就是他拿著水桶。 是啊， 而這個水桶的形狀，就是令到我想起，如果他是水桶的話，Tom Sawyer 都成日揸水桶嘅喎， 你講係嗰個 馬克吐温嘅嗰個 《環同歷險記》嗰個，係 啊係啊係啊，都係揸個呢一類型嘅水桶嚟嘅。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個水桶咧，我到而家都係唔係好信服嘅。因為如果你話係揸純粹一個油嘅話咧，其實呢個係我哋唔知道嗰啲油嘅來源喺邊度。 他最特別的就是我以前呢，即譬如普遍的認識，即是如果你盛載水啊或油那些呢，他用那些器皿呢都是一種叫好像瓶或者陶瓷，即那種型的、但他這個呢你會看到呢，他有一個叫做那個可能未必是繩子的、但他有一個叫手挽住一個圓筒的那個來整呢，那個已經是一個好已經一個叫好經歷了很多個那個叫做手工的世代的時候呢的一種新的一種，即當時來講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設計來的。 但是如果譬如去到這個的哥本哈利 石陣呢、它有這個勾呢，我覺得即萬幾年前是應該未做到的， 是的， 即是你在其他地方你 未見到有這 樣，最奇特就是這樣東西嘛、你如果你說走一個 手提的一個、好像一個 陶瓷的缽、你都會很 make sense， 因為你譬如你看回那些，譬如我們在、中國見到那些、譬如、所謂那些 那些器皿、那些陶瓷 未有這個的，而且講的那個年代還要比這個還要遲的嘛，但是如果這個就是我們日後見到那個勾的話呢、即是後面見到這些 LV 手袋那個那個手抽的話呢，這個是超前了的， 是啊，很迷惑的，令到大家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設計，不是一步一步地上過，突然之間憑空出現的。 但是即除了剛才我們講過，即是說這些人，即如果即所謂這些、這樣的祭司或者所謂 watchers， 或者這些在其他文明下來的一些，他後面還印證了一個即是大家都不太想接受的一件事，就是我們人類的文明原來是有一個單一源頭的。因為你去再看到這裡，就是以那個手工或者觀天的能力、他已經去到這個水平了。咁其他嘅即係如果佢唔係獨自即係自己發展嘅話，又有呢個聯繫嘅話，佢應該嚟自呢度嘅。而個源頭就應該喺而家嘅所謂土耳其入面，但係再次強調，對於亞美尼亞人嚟講，一個我哋完全唔熟悉嘅文化，個源頭就係話其實係佢哋嘅。而家佢哋有個名㗎，即係呢個可以大家去 check 嘅，因為即係喺而家喺網上或者書本世界咧，大家淨係會講呢個係一個即係土耳其嘅地方啦。但係對於即係喺 YouTube 上面咧，你揾到唯一一個嘅片段咧，我都睇過嘅。佢係冇嘢解釋嘅。佢話咧呢個就係 Potassa。咁其實就係亞美尼亞人啊，佢哋稱呼呢個地方嘅名嚟嘅。咁如果你再即係睇落去嘅時候呢，咁好可能即係成件事嗰個解釋呢、即係掌握到亞美尼亞文嘅時候呢，就相當之清楚啦。即係件事本身原來係有嗰個嘅具體嘅地方揾到嘅。 即原來那個原本有一個叫版權持有人已經被人掠奪了、 咁這個就你不要猜咯，即是你被人即是鋸了之後 侵權 了之後，咁人哋咪當那個是第一手資料咯，原來發覺可能未必是的，但是這個跟我們是認識那個聖經的具體發源的位置、甚至是蘇美爾文化發源的具體位置可能有偏差、即是说他不是第一个去出现这件事的地方的， 即是那个记载里面那里都还要有一点 跟进，在人类历史上是可能真的出现过这些事件，因为我们现在找到个具体的可能找到个具体的位置，但是不是第一个讲的人记得下来、是有件事发生下来有人记得了，不过我们知道的版本是原来是后来 是 第二次、第三次創作的版本嚟嘅， 係改咗嘅， 係啊，改咗嘅， 三次創作嘅， 三次改咗。咁唯一嗰個希望咧，就係譬如類似呢個哥貝克力石陣嘅發現咧，能夠令到我哋揾翻嗰個最原始嘅版本，而我哋先知道咧，即係成個人類嗰個文明嘅發展嘅具體起源喺邊度嚟。 係，總之佢有遺跡。就有真相， 是啊， 好过阿特兰提斯。 好啦，我哋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